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34集，所学。 以他的内力，估计岁数和我还有天尊差不多。也许是当年被斩首的几个邪教魁首的后人，还是孙子辈。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，估计是他父辈或者爷爷。这样就说得通了，容貌大概是人有相似吧。 那他是什么人？邪雨之后吗？怎么会有当年青龙的病人？ 他对你那么大仇怨，八成是当年邪雨的后人了，还在遵循邪雨令。 陆天寒看咽喉，殷侯倒是不置可否，瞧着地上的青龙发呆。 听他的语气，背后应该还有指使者，他被下令的时机未到，不能动手，因此才忍耐。不过这次被我跟玉堂一击没忍住，所以就擅自行动了。 干脆放他出来，然后问问他吧。 怎么放出来？把冰砸开行吗？ 砸开估计整个都碎了，那就死定了，大概只能拖到室内热一下，然后等冰化掉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最后无奈只好将那冰雕拖进了宅子里，加上几个炭火盆烤热。又过了大概一个时辰，这冰总算是全部融化了，青龙趴在血泊里跟尸体无异。公孙给他把了把脉，十分惊讶， 真的有一丝内力护住了心脉，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没死。 殷侯走了过来，抬手封了青龙几处大穴，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他又没受内伤，都是些外伤，稍微动了一下，连元气都没伤几分，他是装死，想趁机逃走。 随着殷侯的话音落下，就见青龙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那一双眼睛里的血色已经褪去，但是身上的伤势加上怨毒的眼神，让众人不由得对他生出几分厌恶来。青龙死死地盯着殷侯，那眼神绝对是深仇大恨。殷侯则是注视着他的双眼，莫名觉得这种目光有些熟悉，曾经也有一个人那么恨他。比起他的恨来说，西海四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，然而那对眼睛的主人应该已经死了才对。殷侯忽然蹲下，盯着那人的双眼看了起来，良久，殷侯站了起来，皱眉盯着青龙。众人看着殷侯的神色似乎有一丝困惑，青龙忽然笑了起来，望着殷侯。 怎么，想起来了吗？你的报应来了，这次报应在你后代身上。 青龙话没说完，殷侯皱眉抬手一挥袖，再看笑得开怀的青龙，挨了带有极强内力的一耳光，立刻晕了过去。众人都看着殷侯，殷侯眉头微微的一挑，撇嘴， 看着真招人烦。 公孙又测了测青龙的脉搏，无奈了， 说内伤了，这回是内外都有伤，然后伤口遇到水有些炎症，上了药之后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能醒。 随后公孙给青龙上了些药，让影卫们将他抬去放到床上让他休息，其他人则是聚集到了一起。 外公，你真的认识他呀？ 哎，我也不太确定。公孙，人的双眼能不能换？ 换眼睛？ 嗯， 反正我是做不到。 这样啊， 说起来人的双眼十分复杂，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神医研究过，想要通过换眼睛来治疗眼疾，但是我纵览所有的医书史籍，没有一人是成功的。 众人闻言也觉得的确是匪夷所思。天尊见殷侯皱眉，就问他， 什么人啊？ 阴侯犹豫了一下，低声在天尊耳边说了一个名字，众人都竖着耳朵，但还是没听到。天尊听完之后倒是坦然的一摇头， 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那厮是我亲手烧成灰的，他那骨灰我都拿去喂狗了，真来个神仙也没法子让他复活。 众人闻言都惊讶，什么人连骨灰都要喂狗，那么严重？ 是什么人啊？ 超级大坏蛋。 具体是谁？ 过去了很久的事情了，不可能是那人，所以无需再提，不用往错误的方向去查。 陆天寒摆了摆手，吴沙也同意他的说法，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越发的好奇。此时啊，公孙正仔细地检查青龙，然后他突然对折影招了招手， 折影，你帮我把它翻过来。 折影立刻走过去将青龙翻了过来，背朝上，公孙拿来剪子剪开他的衣服。 我仔细检查过了，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受过伤，也没有任何动过刀子的痕迹，那绝对是他自己的眼睛，不过他身上的确有一点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这就是问题了。 公孙将青龙的衣服剪开之后，让众人看他的背脊，就见青龙的背上纹着一条青色的龙，和名字还真是挺配。不过公孙让众人看的并非是青龙的纹身，而是青龙背上密密麻麻插着的好多很细的钉子。 这是钉子吗？ 确切的说是钉针，别看扎了这么多，其实不疼的，最多有些肿胀的感觉。 公孙拿着一把镊子，从青龙脖梗下方拔了一根出来给众人看，果然就见钉子的前部好像针灸用的针那么细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这种扎针的方法叫做77针所穴，是用来控制人的。 这是医术的一种？ 哪有，这是妖术，与摄魂之术有关系。 又是摄魂术，和萧长青他们一样。 萧长青那个是小意思，这个才是大动作。 公孙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青龙背后的针位，摇了摇头， 不管是谁给他下的针，这个人绝不简单。 青龙如此深厚的内力，却也是受人控制，于是就让众人产生了一点疑问，青龙究竟是本身就很恨阴侯呢，还是他的恨也是源于摄魂术，而展昭又在梦中见过他，他的先祖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总之一切都有些混乱，似乎其中有某条线索是错误的，以至于打乱了一大盘棋。公孙给青龙将身背后的银针钉子都取了出来，然后给他准备解药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将青龙身上的钉子都取出来之后，他的脸看起来没那么恶毒了。 休息一下吧。 白玉堂见展昭盯着床上的青龙发呆，就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展昭回过神来站了起来。公孙也收了药箱，拉着小四子和展昭、白玉堂他们一起出门洗手准备吃饭，顺便休息一下。大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小四子发现了新的游戏，找陆天寒做冰兔子。影卫们堆好一个雪兔子，陆天寒过来摸一摸，瞬间雪兔子就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冰兔子，于是小四子激动了。天尊和阴侯无语地看着陆天寒那根冰棍到处动东西。 你外公是天生寒气重吗？你娘也是，你好像没继承到这点，但是内力倒是很冷。 我外公和我娘都是在极北冰原岛出生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我是在京华府出生的，在映雪宫住的时间也不久，大多数时候和师父在天山。 在天山堆雪猫。 白玉堂无奈地回头瞧展昭，展昭现在看到白玉堂的脸，就不受控制地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，觉得分外有趣。众人正想吃了饭之后继续查案， 就见外头知府大人一贤皱着眉头急匆匆走了进来，边走边自言自语的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展昭和白玉堂他们耳力甚好，就听到一贤似乎是正在压抑怒火的样子磨着牙嘀咕， 简直是不知所谓，胡作非为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赵普也看到了。 易大人，生那么大气，出什么事了？ 易贤看到众人，又压了压火气，但似乎还是压不住，站住了，一拍院中石桌。 哼，那帮江湖人简直胡作非为。 啊，江湖人？ 许仙昨日死了四个人，应天府今天轰天雷炸塌了酒楼，死了四个人，幸好街上骚乱没踩死人。可刚才衙役回来说，这几天江湖人为非作歹而杀的人有十几个，我辖下本来挺太平的，一年死于非命的人也没多少，这才几天竟然死了那么多，而且死的还都是平民，那些江湖人简直目无王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